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04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，初焚较量功德品第30-2。何以故？乔使家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应作是念：如来昔住菩萨位时，常勤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即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、布施波罗蜜多故，正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来昔住菩萨位时，常勤安住内空，即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胜一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故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来昔住菩萨位时，常勤安住真如及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碎界故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来昔住菩萨位时，常勤安住苦圣地及极灭道圣地故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来昔住菩萨位时，常勤修学色净律及四无量、四无色定故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来昔住菩萨位时，常勤修学八解脱及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故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来昔住菩萨位时，常勤修学四念住及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故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来昔住菩萨位时，常勤修学空解脱门即无相无愿解脱门故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来昔住菩萨位时，常勤修学五眼及六神通故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来昔住菩萨位时，常勤修学佛实力即四无所畏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故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来昔住菩萨位时，常勤修学无妄施法及恒住舍性故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来昔住菩萨位时，常勤修学一切陀罗尼门即一切三摩地门故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来昔住菩萨位时，常勤修学一切智即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故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来昔住菩萨位时，常勤修学诸于无量无边佛法故， 正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来悉住菩萨位时，常勤安住，诸余随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运处界等无量法门故，正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我等今者，为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等法，亦应随佛常勤精进，修学安住。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等法，定是我等真实大师。常勤随学，所愿皆满。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等法，是诸如来应证等觉真实法印，亦是一切独觉阿罗汉不还依来预留果等真实法印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等法常勤学故，以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当证无上正等菩提，现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一切独觉阿罗汉不还依来预留果等，亦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等法常勤学故，一到彼岸，当到彼岸，现到彼岸，一世缘故，乔世家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若佛住世，若涅槃后，应依般若波罗蜜多，常勤修学，应依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、布施波罗蜜多，常勤修学，何以故？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等，是一切声闻、独觉、菩萨摩诃萨及诸天人阿苏罗等利益安乐所依处故。乔世迦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若佛住世，若涅槃后，应依内空常勤修学，应依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，常勤修学。何以故？如是内空等，是一切声闻、独觉、菩萨摩诃萨及诸天人阿苏罗等利益安乐所依处故。迦师迦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若佛住世，若涅槃后，应依真如常勤修学，应依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常勤修学。何以故？如是真如等，是一切声闻、独觉、菩萨摩诃萨及诸天人阿苏罗等利益安乐所依处故。迦师迦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若佛住世，若涅槃后，应依苦圣地常勤修学，应依极灭道圣地常勤修学。何以故？如是苦圣地等，是一切声闻、独觉、菩萨摩诃萨 即诸天人阿苏罗等，利益安乐所依处故。乔使家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若佛住世，若涅槃后，应依四净律常勤修学，应依四无量、四无色定常勤修学。何以故？如是四净律等，是一切声闻、独觉、菩萨摩诃萨及诸天人阿苏罗等利益安乐所依处故。乔使家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若佛住世，若涅槃后，应依八解脱常勤修学，应依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常勤修学。何以故？如是八解脱等，是一切声闻、独觉、菩萨摩诃萨及诸天人阿苏罗等利益安乐所依处故。乔使家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若佛住世，若涅槃后，应依四念住常勤修学，应依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常勤修学。何以故？如是四念住等，是一切声闻、独觉、菩萨摩诃萨及诸天人阿苏罗等利益安乐所依处故。乔使家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若佛住世，若涅槃后，应依空解脱门常勤修学，应依无相无愿解脱门常勤修学。何以故？如是空解脱门等，是一切声闻、独觉、菩萨摩诃萨及诸天人阿苏罗等利益安乐所依处故。乔使家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若佛住世，若涅槃后，应以五眼常勤修学，应以六神通常勤修学。何以故？如是五眼等，是一切声闻、独觉、菩萨摩诃萨及诸天人阿苏罗等利益安乐所依处故。乔使家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若佛住世，若涅槃后，应依佛实力常勤修学，应依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常勤修学。何以故？如是佛实力等，是一切声闻、独觉、菩萨摩诃萨及诸天人阿苏罗等利益安乐所依处故。乔使家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若佛住世，若涅槃后，应依无妄施法常勤修学，应依恒住舍性常勤修学。何以故？如是无妄施法等，是一切声闻、独觉、菩萨摩诃萨及诸天人阿苏罗等利益安乐所依处故。乔使家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若佛住世，若涅槃后，应依一切陀罗尼门常勤修学，应依一切三摩地门常勤修学。何以故？如是一切陀罗尼门等，是一切声闻、独觉、菩萨摩诃萨及诸天 人、阿苏罗等，利益安乐所依处故。乔史家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若佛住世，若涅槃后，应依一切智常勤修学，应依道相智、一切相智常勤修学。何以故？如是一切智等，是一切声闻、独觉、菩萨摩萨及诸天人、阿苏罗等利益安乐所依处故。乔史迦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若佛住世，若涅槃后，应依所于无量无边佛法常勤修学。何以故？如是所于无量无边佛法，是一切声闻、独觉、菩萨摩萨及诸天人、阿苏罗等利益安乐所依处故。乔史迦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若佛住世，若涅槃后，应依随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、蕴界处等无量法门常勤修学。何以故？如是随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、蕴界处等无量法门，是一切声闻、独觉、菩萨摩萨及诸天人、阿苏罗等利益安乐所依处故。儿时天地士白佛言：世尊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不离一切之智心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智心听闻，受持读诵，精勤修学，如理思维，广为友情宣说流布，或有书写种种庄严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附以种种上妙花蔓、涂散等香、衣服、璎珞、宝床、幡盖、众妙珍奇、祭月灯明而为供养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由此因缘得己所福。佛言：乔史迦，我还问汝，当随意答。由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与诸如来般涅槃后，为供养佛设立罗故，以妙其宝，起苏都波，种种珍奇，兼杂严饰，其量高大，依于刹那，广简高半，附以种种天妙花蔓、涂散等香、衣服、璎珞、宝床、幡盖、众妙珍奇、祭月灯明，尽其行受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与如意云何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由此因缘所生福聚，宁为多佛。天地誓言：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佛言：乔史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不离一切智智心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智心听闻，受持读诵，精勤修学，如理思维，广为友情宣说流布，或有书写 种种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赋予种种上庙花幔涂散等香，衣服璎珞宝床幡盖，众庙珍奇祭月灯明，而为供养。是善男子善女人等，由此因缘所生福聚，甚多于彼，无量无边。佛告乔世家：只是一事，复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如来般涅盘后，为供养佛设立罗故，以庙七宝起苏都波，种种珍奇兼杂岩石，其量高大依于刹那，广简高半，满展不周中，见无空隙，赋以种种天庙花幔涂散等香，衣服璎珞宝床幡盖，众庙珍奇祭月灯明，尽其形寿供养恭敬尊重赞叹。于如意云何：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所生福聚，宁为多否？天地是言：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佛言：乔世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之至心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，广为友情宣说流布，或有书写种种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赋以种种上庙花幔涂散等香，衣服璎珞宝床幡盖，众庙珍奇祭月灯明，而为供养。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所生福聚，甚多于彼，无量无边。佛告乔世家：至展不周，复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如来般涅盘后，为供养佛设立罗故，以庙七宝起苏都波，种种珍奇兼杂岩石，其量高大依于刹那，广简高半，满四周界终无空隙，赋以种种天庙花幔涂散等香，衣服璎珞宝床幡盖，众庙珍奇祭月灯明，见其形寿供养恭敬尊重赞叹。与如云何：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所生福聚，宁为多否？天地是言：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佛言：乔世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之至心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，广为友情宣说流布，或有书写种种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赋以种种上庙花幔涂散等香，衣服璎珞宝床幡盖，

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而得生故。乔使家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切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，而得生故。乔使家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切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智，而得生故。乔使家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切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而得生故。乔使家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切无眼六神通，而得生故。乔使家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切佛实力，四无所畏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而得生故。乔使家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切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而得生故。乔使家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而得生故。乔使家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而得生故。乔使家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而得成故。乔使家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切声闻乘、独觉乘、无上乘，而得生故。乔使家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切欲留相、欲留果、依来相、依来果、不还相、不还果、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，而出现故。乔使家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切独觉相、独觉果，而出现故。乔使家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从初发心乃至金刚预定，所有功德而出现故。乔使家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所有无上正等菩提大般涅盘而出现故。乔使家，由是缘故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不离一切智智心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，如理思维，广为有情宣说流布，或有书写，种种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，衣服璎珞宝床幡盖，众妙珍奇祭月灯明而为供养，以前所造苏都波符彼此符具，百分不及意，千分不及意，百千分不及意，俱之分不及一，百俱之分不及一，千俱之分不及一，百千俱之分不及一，百千俱之诺由他分不及其一，数分算分计分欲分乃至乌波尼沙坛分亦不及一。何以故？乔使家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则此世间佛宝法宝 比丘僧宝，皆住不灭。乔使讲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世间常有十善业道，即施戒修善，知恩报恩，供养贤圣。乔使家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世间常有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世间常有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乔使家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世间常有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乔使家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世间常有苦圣地、极圣地、灭圣地、道圣地。乔使家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世间常有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乔使家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世间常有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乔使家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世间常有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乔使家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世间常有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乔使家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世间常有五眼、六神通。乔使家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世间常有佛实力、四无所谓、四外界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。乔使家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世间常有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。乔使家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世间常有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乔使家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世间常有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乔使家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世间常有刹帝利大族、婆罗门大族、长者大族、居士大族。乔使家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世间常有四大王种天、三十三天、夜摩天、都使多天、乐变化天、他化自在天。乔使家， 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世间常有梵众天、梵辅天、梵慧天、大梵天、光天、少光天、无量光天、极光净天、净天、少净天、无量净天、遍净天、广天、少广天、无量广天、广果天。乔使家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世间常有无烦天、无热天、善现天、善见天、色究竟天。乔使家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世间常有空无边处天、实无边处天、无所有处天、非想非非想处天。乔使家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世间常有声闻乘、独觉乘、无上乘。乔使家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世间常有欲留相、欲留果、欲来相、欲来果、不还相、不还果、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。乔使家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世间常有独觉相、独觉果。乔使家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世间常有菩萨摩诃萨、修菩萨行、成熟有情、严净佛土。乔使家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住着，世间常有如来应证等觉、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、转妙法轮、度无量众。卷第104。